你可能服用的方法不对，得用温水服用。这个农夫一想啊，那可能我做的不，他回去呢，他就把那老鼠抓住了，他就高温水敷的，敷完之后，老鼠又跑了，又大摇大摆走了，把这农夫气的啊，回去找那商人那理论，我高温水服用的，他怎么敷完了他又大摇大摆走了？这个商人说，你喂几次？你敷几次？他说敷一次啊。他说不对，你得看说明书，六盒一个疗程，得按疗程服用。就这个小笑话哈， 嗯， 他不犯啥毛病。 对， 但是吧，真要说听咱讲人生故事的哈， 啊， 这说什么呢哈？就说你这个疗法那个疗法， 嗯， 如果你这个心态不好，就说你不知道做善事、做好事能快乐， 嗯， 你靠啥疗法能解决你这个问题？ 所以说这个心药啊很简单哈，就一味药，行善。 对，行善。 嗯， 其实这是最好的心药， 上药妙药。 上药，如果这个大家都能明白了，就像那监狱的犯人似的， 嗯， 那是作恶的人，他都明白了， 就是啊， 他恍然大悟， 嗯， 我要早明白我就不至于进来了，我得给他绣一个大的那个财神， 嗯， 送给他， 嗯， 他祝愿我那个发财 好运啊， 好运， 嗯， 造福社会。 对， 犯罪的人都明白了， 嗯， 如果咱老百姓要都明白了呢， 唤醒良知啊，这是。 对呀，啊 嗯， 大家呢都去做好事，这个社会那不是一天比一天好吗？ 就是， 你帮我，我帮你， 嗯， 我为人人， 嗯， 人人为我， 就充满了正气正能量， 就是整个社会人人献出一点爱。 对， 你看 这是美好的人， 这个社会它就自然和谐。 嗯， 这个吧比什么疗法都好。 嗯，对，所以我们说呢，这个治胃病的意义啊特别重大哈，啊， 无论是当官的，无论是经商的，无论是老百姓，大家呢都不做坏事这就可以了，就天天想做好事，不做也没事， 嗯， 必有大福降临，心理平衡。 嗯， 想做好事他当时就平衡， 嗯， 想做坏事当时就紧张，还没等干呢，没等做呢，就先知道想到犯罪那天怎么办，被枪毙了怎么办， 对， 被那个这监狱判刑怎么办，在监狱里待一辈子怎么办， 就是 他马上一想到这儿，那还是做善事好啊，做善事不得病，没钱也行啊， 嗯， 有的是钱，几百万几千万多少亿， 嗯， 心有病，整天心惊又跳，天天害怕， 忐忑不安， 是吧，忐忑不安， 嗯， 睡眠都睡不实惠， 就是 那钱又有什么用呢？那我们要那么多钱不是正道来的，完了整天这个担惊受怕，这才是傻子。 嗯，就像你说的哈，喝凉水花脏钱早晚是病， 早晚是病啊， 嗯， 咱不能净做早晚是病的事儿， 对， 要做呢天天快乐的事儿， 防病， 天天防病， 防病 治胃病， 啊，对， 天天治胃病， 对呀，啊， 治胃病从心开始， 对， 那么心快乐了，那我们就幸福了， 我们每个细胞都快乐， 每个细胞快乐，阴也快乐，阳也快乐，细胞里的水也快乐， 对， 整体机能全都快乐， 皆大欢喜，啊， 皆大欢喜， 真是哈， 对， 如果每个人呢都不做坏事啊，我们这个社会就和谐了，风清气正哈，啊，那自然我们就会幸福。 我啊记得小的时候哈，啊，家里打一碗鱼酱，我母亲让我得按价送， 嗯， 得压都得送一点，哎，我就觉得那个时候啊感觉非常好， 这也是个信息传递， 这就是也是一点心意， 心意就是信息嘛， 信息，哎 哎， 你看他家要有点好吃的他也按家送， 就是 你看这个事儿很小，但是他体现了一种和谐， 对， 他送完了他就快乐， 嗯， 他不送这心里可不快乐， 可能引发连锁反应哈，嗯， 对，你看你不送觉得， 嗯， 今天做点好吃的，用我妈的话说，好吃的不能自己吃，自己吃叫填坑， 嗯， 得好吃得给别人吃，给别人吃叫留名， 嗯， 如果人人都是这样，好吃都不自己吃都给别人吃， 就是啊， 你看那多和谐呀！我在农村的大帮轰的时候，大锅饭的时候， 嗯， 大家都在那扯闲聊，不干活，因为多劳不多得嘛， 少干也不少得哈， 哎，少干不少得，没有意识的人他可能就是觉得轻巧一会儿， 对， 偷懒，待一会儿不干活，清闲一会儿，他觉得这是福， 这是德，他认为， 他认为这是德。 嗯， 但是我呢也试过，有一天我说我也不干，也跟他们闲聊， 哦， 我发现不对，就像做了亏心事似的， 不安， 不安，心里头难受，不舒服，不如把劲儿全使完好，全使完，这叫舍，